这块匾啊，今天大掌柜一跟我说价钱，我听着都心疼，光那一块匾就10000多块钱，哎呦， 反正一个人是抬不动的啊。所以我觉得，因为也是我个人的做事的一个风格或者这种感觉吧，做咱就踏踏实实把它做好了。后续千多站吃喝玩乐肯定是层出不穷。 好的，好嘞，那节目马上要和您说再见了哈。我们节目还有最后三个免费的名额要送给大家。哎，我看到我们很多听众哈都急死急死了。然后，那我来公布一下哈，我们今天第八九十号对第八位听众，恭喜微微说两位美女，老干拌新店我已经去过两次了，很喜欢，但一直都是自费，能不能给我一个免费吃的机会啊？没关系，今天送你一个机会免费去吃。好了， 平时去吃出示公众号也是打88折的。 是的，是的哈。然后呢，第八位我决定送给海阔天空，说上次开车绕了一圈都没找着，这次也是第二次去了，希望你 这是第九位， 对，希望你能够成功的找到地址，并且去吃完这一顿霸王餐。第十位我要送给这一位听众，叫做果儿舒克吧，好吗？果儿舒克说第一次开车上下班，好紧张啊，听着你们的节目还要想着好吃的，那不仅你第一次开车上下班，你也同时是第一次获得了我们免单的机会哈，恭喜果儿舒克。 祝你祝你像那个面条一样顺顺利利啊。 对，今天也是你的幸运日了，可能其他的听众呢今天来的稍微有点晚，这个奖品呢明天留着给您发哈，不急不急。所以今天新的客栈马上要和您说再见啦，咱们明天再见。 好，明天见。 好，祝大家吃饭快乐，睡觉快乐，玩的开心，吃的喝的都开心，妈妈都开心。好了，新的客栈，拜拜。 好，拜拜。 多少次迎着冷眼与嘲笑，从没有放弃过心中的理想，在放松地做自己想做的事之前，谁都曾困顿颠簸迂回，唯有坚持到最后的人才能迎来心中的海阔天空。下班路上陪你在 Beyond 的歌声中将理想进行到底，北京时间晚上6点整。 在这孤独雪乡里，我最爱你，爱你。 续车险72折， 没错，安阳伟业奥迪 4S 店就是72折。6月11日下午2点至5点，续险限时特惠3小时，玩游戏赢百元礼。大兴区京良路廊坊路口北，83790100。 我行我素，全新 BMW 一系运动轿车现已瞩目登场。源自 M 风格的空气动力学设计，配合 B 系列涡轮增压发动机，释放鲜明运动个性。搭载 BMW 互联驾驶与 BMW 云端互联，精彩同行，潮流自作主张。建议零售价20.48万元起即刻购车，更享月供低至888元金融方案。详情致电北京汇宝行010-5994-3555。 450亩地长期招商，现有库房14万平米，整租分租均可。招商热线400-65-40068，450亩地长期招商，招商热线400-65-40068。 家居建材何处寻？大屋国际欢迎您一次选择，一生信赖，7天无理由退换。6万平米超大展厅，汇聚200余家知名品牌，家居建材一站式购齐，尽在涿州大屋国际家居建材广场。 959资讯快报。 又是一年高考季，为确保今年高考安全有序进行，6月6日上午，涿州市市长陈宇、副市长、公安局长曹谦、副市长赵玉芬及市教育局、执法局、公安局等相关单位负责人联合检查了两个考点的考务工作。在检查过程中，陈宇强调，各考点及相关部门要高度重视，认真组织，做好预案，确实为考生打造优良的考试环境。

读你的感觉像三月浪漫的季节，醉人的诗篇。

为普及环保法律法规和生态安全知识，进一步提高公众的环保意识，6月5日，涿州市司法局与全市多家单位、企业在市文化广场开展世界环境日法治宣传活动。本次活动通过设立咨询台、发放宣传资料等方式开展宣传活动。当天，工作人员向群众发放宣传资料3000余份，接受群众咨询12人次。近日，由涿州市委宣传部、市文广新局主办，涿州市社区建设办公室、涿州市广播电视台承办的红坤杯京津冀全民广场舞大赛第二季乡镇赛区海选第一场走进松林店镇，来自18支代表队的选手们用整齐的动作和动感的旋律舞出了市民良好的精神风貌。据悉，本次活动以魅力涿州全民热舞为主题，将引领广大市民用充满激情的广场舞来增强自身体质，用健康的舞步传递积极向上的生活态度。我是冯博，欢迎您关注本台其他内容。 文明创建，人人参与，美好生活，家家受益。 好音乐959， 只要你在我身旁。 你所谓的麦克风由北京药之星奔驰 4S 店独家冠名播出。

这里是没所谓的麦克风，我是彤彤。小虎队《逍遥游》专辑当中的一首歌曲《你的眼睛下着雨》，这张专辑其实做的最好的一点就是它的整体性，这是之后的任何一张专辑都无法相比的。整张专辑在形式上都是以一些快歌为主，只有我们刚听到了这一首《你的眼睛下着雨》是慢歌。 OK， 继续来听徐怀钰《我还是那个我》。 转出生命中的阴晴圆缺，是否有一天被挤开的雪原会溶解，开成花园？曾经我以为再走不出那些伤心，还是很多话不会说，更多事

总在你身边。 好音乐959， 只要你在我身旁。 没所谓的麦克风，由北京药之星奔驰 4S 店独家冠名播出。 已经在路上了，堵车就没所谓，下班了，工作就没所谓，不知道晚饭吃什么，随心就没所谓。 我是彤彤，只想听听好歌，陪你一起回家。我们之间的距离，只是一个没所谓的麦克风。 歌坛都存在着改编外国流行歌曲的情况，但是在上世纪的50年代，已经有一首纯原创的中文流行歌曲在西方流传开来了，这就是由姚丽原创的代表作《玫瑰玫瑰我爱你》。而刚才我们听到的是凤飞飞翻唱的版本，接下来听到的是 TFBOY 的《盛夏的盛夏》，这是由周杰伦为他们创作的哟。 狂卷的分数是往上爬的树。 会怎么样？白云是蓝天正在放的风筝，清晨是操场奔跑的我们，不要担心受伤，勇敢地闯一闯，闯一闯。山谷，山谷的幸福盛大着，经过了途径，大家都笑着，因为光鲜亮丽的秘密更加甜的着。哦哦，被定了，哦哦，你笑了，哦哦，尴尬了，哦哦，你的脸红了。放下的秋千，剩下的暗恋，我们说过要永远在对方身边，走廊的光线。校园几张是从前，毕业的那天，剩下的时间，能不能别轻易就说了再见，快乐按下手，牵着手暂停走遍，剩下的剩下的红的笑，剩下的剩下的红的笑，我的脸红了，我的脸肿了，剩下的剩下的红，剩下的剩下的，你说剩下的剩下的，尴尬了。蝉鸣是窗外渐渐倒数的钟声，考卷的分数是往上爬的树藤，我画在你手掌上的蝴蝶飞走了吗？ 白云是蓝天正在放的风筝，青春是操场奔跑的我们， 不要担心受伤，勇敢地朝梦想闯一闯，闯一闯。还记得我在那下课，笑死你的幸福我手拿着，经过了同学大家都笑着，因为花时间都比我都快点亮着。哦哦，被定了，你笑了，哦哦，尴尬了，你的脸校园几盏是从前，毕业的那天，剩下的时间，能不能别轻易就说了再见，快门按下手，牵着手暂停童年。剩下的剩下的哦，你笑了，剩下的剩下的哦，尴尬了，你的脸红了，我的脸肿了，剩下的剩下的。 很典型的周氏的曲风会分分钟被洗脑，不得不说啊，从歌曲的旋律到 rap 的节奏，满满的都是周杰伦这三个字，而且三小只在歌曲里也是被调教的有那么一点周杰伦的影子了。没所谓的麦克风，继续来听萧亚轩《爱的主打歌》。 情绪散不去，假如有

夜也没有像这夜那么静，只听见这颗心的血声，回味着你昨晚像恶梦似的话，你给我的惊不是爱情，是你说从来无人像我再做尽傻事，竟然仍然认真对这玩意，为何从前我爱得极度容易，将来和谁再讲这段趣事， 缠绵游戏。说到彭羚呢，就要借用我朋友前几天发的一个朋友圈的一段话来评价他，说如今的香港乐坛还有几个能像他这样细腻与气质兼备的女歌手。也许此刻你还能想到一个人，她就是林忆莲。那说到林忆莲的话，就还会想到另一个人，就是李宗盛。来听到李宗盛的这一首《鬼迷心窍》，用这首歌来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吧。我是彤彤，这里是没所谓的麦克风，继续会有好音乐陪伴在路上的你，拜拜。 斩了千次的情丝却断不了，